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听众们， Hello everyone，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直播节目，同学们赶紧登录到在线直播间和 Henry 老师，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老友记呀，已经开始第三季的第五讲了。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一些有趣的情景，其中呢，带领大家纵览美国文化，打磨一下发音。今天的发音这个技术环节当中呢，我们要着重去了解一下结尾的 对 L 音， 这个 L 的音 到底要怎么发，一定要发对，因为啊，如果你不发对的话，肯定是带有中式口音的。有趣的是，我们在发 L 这个单词的时候啊，大家听啊，我们发 L， 看其实这个音就没发对。 因为就是用嘴唇代替，因为中文不太存在音节结尾这个 L 的音，所以大家都喜欢用 O 的音代替它。 对，我们都说L， 没有这么读的，人家是读音是什么？是 L。 你看，嘴型和牙齿的地方啊就不对啊。一会儿咱们来详细说一说。在疑难答疑当中呢，今天也有些有趣的环节啊，有趣的发音的音频让大家听一下。然后剧情片段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菲比吐槽自己的双胞胎姐姐，这个叫 Ursula。 Ursula and Phoebe, so she has an identical twin sister. Identical 是双胞胎，同卵双胞胎， 对，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就是 我不知道中国这边你们 有这个笑话，这个笑点，就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旦见到双胞胎的时候呢，有一个其中的一个肯定是 evil。 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这么完全和这么深刻的这种概念，但是想必英文当中和美国文化中可能有这一点。 对，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笑点。然后就是为什么我们见到 Phoebe， 然后她的这个姐姐 Ursula 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Ursula 不好，而且是 Phoebe 的反面。 那 Phoebe 是一个什么个性呢？一个比较真诚的。 She's honest and sincere and caring. 充满关爱的。那他的姐姐 Ursula 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个性了。比较的冷漠和自私。 She's cold and selfish and she's dishonest. 她非常的不诚实。满嘴谎言。 对，没有一句实话。 没一句实话。 yeah. 好，所以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性格鲜明的相反的人物形象了。那这一集当中呢，菲比就很看不惯他姐姐，就吐槽他姐姐。同时这一集当中，他的姐姐还在和 Joey 约会。 She started dating Joey, and that's really awkward, isn't it? 非常奇怪。这让菲比觉得非常的奇怪。 又奇怪又尴尬。 又尴尬还 so 尴尬。 很不舒服。所以他就在客厅当中啊抱怨和吐槽他的姐姐。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堂答疑。 OK。 李贺同学啊说我这有个动画片的片段啊，是个音频。说其中有一句非常快，配音呢也很有喜感。想请大家和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其中的一个 Don't you want a Seska、这句话当中的 want 到底是怎么读的、 好， 老师您看这正常的句子是不是应该读成 wanna don't you wanna， 对， wanna 也可以发 want， 如果用一个英式的口音一般会保留这个 te want， 美式的就 wanna， 所以就这样 应该是怎么读的、 don't you wanna。 可是我们来听听这个音频吧、don't you want a Seska 好，首先这不是正常说话的方式啊，是为了喜剧感呢，他就说的比较奇怪。然后这里他说的应该也就是 wanta， OK， 可是因为他送气，他也边在唱出来，他送气的比较用力呢，这个 t 的音呢，听起来有一点像一个 ch 的 的音，汪恰汪恰这样，然后就非常不清楚。OK， 我刚看了这个视频，它的那个它的结尾还标志了一下 annoying orange。OK， 因为它是一个橘子，然后非常的 annoying， 你听这个声音就会感觉非常的反感。 是， okay， 这是他这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反应。当然也有喜剧感，可是如果你想要模仿他说话呢，这个我就不建议你用它作为学习材料，因为在最后你模仿的到位呢，你就模仿的一个非常反感的声音。所以他说的是 want to， 然后这个 to 的音送气变成一个去了 want to 这样。你这样正常这样说话没人能听懂 是吧。他是因为啊有了艺术的处理以后、yeah. 完全的变调变音了。 Yeah. 所以不能作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连读来考虑、 yeah. 来考量。所以正常的连读你还是学习 wanna, wanna 或者是 want want want 这两个读法、好吗、真可爱、 yeah. 配音也是 really annoying 操碎了心。好了，第二个问题来自不会点菜、他说我们是做汽车电子产品的公司、工作当中呢我们换材料了、然后呢就有噪音产生了、你看今天这题目吧都有很多 annoying 的事情、我要向老外汇报、我汇报的时候我会说 if we change the material the noise， 然后后面就一大堆字 一大堆、他就说到底我的噪音产生是用 appeared、occurred happened 还是用 emerged、 OK， 所以首先、你说这事儿中文呢就是你工作换材料了， 对， 就产生了这个噪音、对吧、那问题是你英文写的用一个 if 开句，你说的是 if we change the material， 如果我们换这个材料 the noise， 然后还来了一个 phenomenon 这个词，然后就一大堆选择 OK， 然后后面就是该选什么。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句型结构就有一点不一样了。中文会说工作中换材料了就产生了噪音，可是英文呢其实我们会说一般我们就说 the noise， OK， 就首先会说有奇怪的声音 OK， 然后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我们就会先用声音开句，这就是重点。所以我们一般呢这个句子会这么说 The noise started after we changed the materials OK， 所以这是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排序的方式，记得英文要把重点往前推、然后我们用的字呢最适合的就是开始，所以英文会说这个噪音开始了自从我们换材料、对，所以而不会反过来说，因为中文会先解释然后再来把重点往后推，这是一个正常的说话的方式、那英文就会先说就是这个噪音，就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要往前推。 那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观点，还很重要、就这个句子当中呢还不能按照中文说换材料出噪音、 对， 而应该说噪音出现了是在我们更换材料之后。 对，那中文这样说会感觉比较别扭，对吧？因为就是很多字，可是英文这样说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的语法的设计的方式。如果英文一定要反过来说呢，就是先说换材料后换材料了产生了噪音，这个应该要说怎么说啊，我都说不出来了，就反正就会很别扭。We changed the material and then the noise started OK， 可以这么说、 那您用的这个噪音产生用的是 start， 对， 这个单词、 用 start 最适合，就是开始了、 那您看它后面那四个字 OK， 所以 appeared 不太适合形容声音，因为 appeared 是一个感觉，一般用的时候 appear 是在你面前你可以看见它，所以声音也可以吧，可是这可能不会是我们第一个选项、 是比较视觉的 appear， 对，当然也不是错的，可是可能这第一个反应不会用这个字。 occurred 的这个发生呢一般它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什么东西导致它的感觉，就是说一个东西什么时候发生了，而不会有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导致它发生的感觉、 是一种自然发生、 对，所以比如我们在说这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用 occurred this occurred last year、 这件事是去年发生的。 对， 对，那如果你前面说我们换了这个材料，然后这个声音 occurred， 听起来有点像这个声音跟你换材料的这事儿无关。 哦， 对，他就说你换了材料，然后出现了一个声音，不见得，就一般你用 occurred 呢，他们就不会联想这两个东西是一导致二。 所以 occur 是形容事情或者是什么事物是自然发生。 对，而且是只说这事儿。 结果是什么？不说原因。 对对。如果是 happened 呢也可以 the noise happened。可是这个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 happen 这个字有一点像这事，然后就没了。它已经结束了。 哦，就是昙花乍现。 对， 乍现然后就没了。 对，所以可是你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就是你现在车发动后呢就一直有这个声音，它是持续的到现在会有，就是你说 happened 呢，他们可能就觉得，有可能就觉得这事儿已经结束了，没了。然后以后如果再出现你再跟我们说，他们可能就读了这个 email， 你用了 happened 这个字，然后就觉得那行，如果还有这事儿呢，他们会再跟我说，然后这就不回了。 看来 happen 是强调一个动作发生的那个瞬间。发生那个瞬间。 对对，然后就是一个背面的感觉，一个被动的感觉，就是也已经没了。对，然后 不持续了。 对，最后这个字是 emerged。然后 emerge 呢，你要最好想成就是比如你在海上，好吗？然后你再看这个水特别平特别好，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什么东西从水里面这样出来了，这就是 emerge 的一个感觉。所以它的这个画面感呢会比较就是有点缓慢一点，然后就是慢慢的凸出来，然后也会感觉比较自然，而没有一个就开始了，有点像你播放音乐，你就点击一下然后就开始有音乐了，但这就不太适合用针对像声音这种东西。 emerge 主要是指在液体和水面当中慢慢的浮出来。 对，这种画面感非常重要。对，所以就是对它一般也是跟液体有关的， 是吧？ 对，那如果说 emerge 也可以就是比如内心里面出现了 一些想法， 会慢慢的出现的这种感觉，缓慢一点的。对，而不会突然间就一个人第二天就改变了所有，所以就不太适合用针对这个噪音的问题。 明白了，它是慢慢浮现的意思。 Yeah. 解释清楚了，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Morning Star， 第一，老师您看 here 哈、 here beer 啤酒 ear 耳朵 hero 英雄 zero 零、这些词语呢，大多数词典哈，它标的都是美式音标，都是 a 对、 那个 a 音、但是也有的词典标的是 ee、也就是美式音标 e、貌似美国人对这些发音意见也不统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用词典里面的音标。因为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可是问题是那个标准就分地区也分人。我自己教的时候我就会说它就是发 E， 因为你从 E 开始发这些音呢，你不可能会发错。 OK， 你的 E 的音舌根会非常高，可是你 E 的这个音舌根降低一点呢， E 也可以，你从这个 E 再降低一点， E 也可以，你降到 E 的时候呢就太低了。所以你要记得这些音标呢，他们就是用一个怎么说 symbol 代表一个音，可是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死定的一个点，而是有一个范围，你的舌头舌根发 e 可以再降到这儿，这样，然后这些字发出来都是对的，可是一旦过了某一个界限呢，这发音就算错了。所以不同的语言学家们，他们对这个标准这个范围，然后这个范围要用哪一个音标代表呢，也比较别扭。 OK， 然后不同的词典，不同的语言学家们，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些词典好几年好几个版本，然后就导致就非常的不清楚。可是如果你发一，你肯定不会错。 OK， 所以是为什么我一般教的时候呢，就是说一，然后如果你想要发 A， 那你自己需要注意， OK， 有可能导致误解。然后有时候误解根本不是你的错，而是别人自己熟悉的，平时他们就口音，他们地区口音都是那么说的。 就是说这个音标标出来的，不同的音标标出来的，它是一个可选择的正确的区间。一个区间，比如说一到三区间，你这么读是对的。 对。 但是 Henry 老师建议你读一，因为一是最对的。 对，就是不可能会被别人理解错。 哎，如果你一不小心发到四了，那肯定错了。 对对，所以比如第一个字就是 here。 OK， 就是这里。你说 here 的时候呢，应该没有人会纠正你。嗯，在英国呢，他们可能就会舌根稍微低一点发 here。OK， 嗯，然后这也 OK。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发成一个 i 的这个音，然后舌根再低了一点呢，就大家都觉得错了。 明白了。 OK， 所以你就这个 i 的音就会离错的这个。这个界限呢比较近，那一呢就特别远了。 好，说得很清楚了哈。第二个单词他说发 few 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 e 读成 e 呢？ 啊，这个 year 的音想要改成个 e， 对吧？ 啊，行不行呢？ 最好不要。嗯，你可能觉得发这个 e 的这个滑动呢有点麻烦，可是其实最好就是这么发。如果你想要改成一个 e 呀、啊，一个一二三的一，而不是一个一的这个音，其实也 OK， 可是这不是一个好的想法。你的 few 的这个音呢，这个字，你如果发一个一，然后你的动作是对的，滑到一个 u u few， 一般不会有人就是误解。OK， 那就是说，咱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要把它改了呢？ 我觉得你如果自己个人觉得这个一的音很难发，你就会想要改成另一个音。然后在这一个字上呢，可以 OK， 可是在别的字上不可以， 不能通用。 对，所以就是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嘛，对吧？你不能每一个字都分字，哪一个字是可以改一个一的音改成一个一，对吧？所以你最好就是把这个一的音，这个连读 feel 这个滑动把它学下来。 不一定是 morning star 哈，但是我们生活中有的同学确实是这样，有一个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有些音他自己发不好，就问老师说：“老师，这个音能不能省了？”这不能省， 不行，对， 是不是？不能因为自己不会发不好，就说要把它省了，把它吞了。该吞的时候要吞，但并不是吞的你不会发的音。 就是觉得找我有希望，就是哎，这个音我不会发，能省吗？ 哎，能不能省啊？ 对， 或者是能不能变成一个更简单的呀？ 对啊，然后 不能养成这样的习惯。 对，就是所有的音都要能发 ，OK， 然后可以省的时候，只是方便你说的更快一点，而不是方便你发不出这个音，这样就太便宜你了。 不管多难的音，是不是你都应该努力去把它发对了，而不是说努力去把它省了。 对，找一个机会可以就少发这个音，最好不要。 不行的。 后面我们有比如 can you， 他也问了，就是这里 can you 这个 e 的音可以省吗？可以用一个 e 吗？如果这样呢，你就发成类似 canoe， 然后对方也很有可能就听成 canoe。 不可能。 对， canoe 这个字是 成了独木舟了，这个词。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省一个 e 的音呢，它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可能性，被对方理解错，一个误解的可能性，那就更不能这么做。刚刚那个字呢，没有人会误解，没有别的字靠近它，所以可以省。可是你看，就这个就分字了，这就分上下文和不同的情况了，你不可能每个都背下来，对吧？ 对。好，行，今天的问题解答到这里哈，时间用的还比较多了。好，马上来看今天的情景了。 好 啊，菲比向大家倾诉自己的忧虑，听听看。 Okay, Phoebs, can I ask? So he's going out with her. I mean,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Yeah. Look, I mean, I'm not saying she's like evil or anything. She just, you know, she's always breaking my stuff. When I was 8, and I wouldn't let her have my Judy Jetson thermos, so she threw it under the bus. And then there's Randy Brown, who's like,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No. Well, that's what he was for me. And she, you know, kind of stole him away and then broke his heart. And then he wouldn't even talk to me anymore. Because he said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I mean, I know Joey is not my boyfriend or my thermos, or anything, but... You're not going to lose him. You got to talk to Joey. Yeah. No, come on. He doesn't know this stuff. He knew how you felt. No, but he's...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情景哈。台词还挺多的。 There's a lot going on here. 所以就是他们刚发现了 Joey 跟 Ursula 在 they're dating、 right? 在约会。 然后 Rachel 就说 OK, Phoebs, can I ask? So he's going out with her. I mean,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好 ，Rachel 开始发问了哈，他就说 ，Phoebe， 我能问一问吗？ 嗯， 那么 he is going out with her。 嗯， 我们说过了 ，go out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约会了。 嗯、对， 那他是和他约会了。 嗯， 那我的意思是说 ，I mean。这事儿真有这么糟糕吗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这句话生活里用的很多。 嗯嗯， 问什么事情情况是有这么严重吗？ 嗯， 都可以说。 对，所以他这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连读。 是的。 嗯，然后 is it 这两个字的开头，句子开头还是挺常见的，所以大家注意，它会连读 is it。OK， 这个 z 和 it 连读 ，it 的 t 也得省略，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Is it？从这个 it 的停顿呢，后面再来 really， 大家注意 real 结尾呢不要嘟嘴 ，OK， 要舌尖顶上颚 ，really， 舌头顶上去后呢，再接着发 li， 非常连贯，别发 really really， 特别一字一顿，头重脚轻的要连贯一致 ，really。Really， 也要注意不要动嘴，动嘴唇发成 really， real wu 的这个音呜就不对了，是舌尖 really。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Terrible 结尾的这个 l bull 也是一样，舌尖顶上颚，千万不要发成 terrible， 不是一个 b o 的音，不要撅嘴唇，不要动嘴唇，是 b， 然后再顶舌尖。 这是今天的关键点之一、嗯、 对 really 的这个 ly、嗯、以及 terrible 的 bow 对 terrible 千万不能发成 really 对 以及 terrible 对 不要发 bow o 音没有这个音的 对大家都会喜欢就是反应就是用嘴唇 real 变成一个呜的音了 really然后 terrible 都是用呜呜的音代替这个 l 然后这会导致非常重的口音 同学们记得该用舌尖发的音舌头发的音不要用嘴唇去代替、 嗯、哼 该用嘴唇发的音不要用舌头去代替 对 因为嘴唇 和这个舌头是各司其责、 yeah. 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责任 对而且就是那么发的时候呢不仅会导致就是口音会导致误解的因为会有别的字它就听得像别的字了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发音搞清楚啊、 嗯、 你应该知道每一个字它的这个音是落在哪里 对 舌头该落在哪一个地方 嗯， 是它的真正的归属之地、 yeah. really 的 li、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对 really 这个放在哪儿呢再讲一遍啊舌头放在哪儿呢 就是顶上颚你平时发一个了的这个音了这个开头的了这就是我们要的音你就单发它 real 不就是刚刚这个了的这个了 对 对 发快乐的乐的乐音的时候把那个舌头先顶上去了 对就是这个音你发了就单发这个音就够了 所以再说一遍英文中的 L 音、 嗯、 它的发音是、这个音 对 好所以任何情况下你比如说这里你就练一下 really、 嗯嗯、 terrible 对 你就会发对了就不会再有中式口音了 对 好这句话老师带领我们读几遍 好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好，着重把这两个字练习会啊。 嗯， 接下来第二句了哈，菲比就说， 他就说，yeah, look, I mean, I'm not saying she's like evil or anything. 首先他肯定了，他说是的，是的，这件事是挺这个的哈， 对， 挺糟糕的。好 ，look, 你看啊，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也不是说 I'm not saying、哎、这句话用的也挺多的吧、 嗯、 生活中、 嗯、 我不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不是说他很坏 对 He's like, She's like a evil 邪恶的 对、啊、所以这就是在玩我前面解释的这个文化的这个 有那个梗那个梗 这个 evil 呢英文是邪恶OK, 你刚刚说的坏呢因为中文不可能会在口语中用到这个可是英文确实用到这个词就是因为有这个笑点嘛所以就是 She's the evil twin. 对吧？ 就双胞胎当中呢，总有一个是特别坏的。 对，所以他就说 I'm not saying she's like evil or anything. 他就用了 evil 这个词语。 对， 我也不说他很坏哈，或者是邪恶怎么样。 She's just, you know, she's always breaking my stuff. 他只是啊，他只是总是 breaking my stuff. 这字面意思就是说好像总会弄坏我的东西吧。 破坏我的东西、哎、yeah, 破坏我的东西、 breaking my stuff 就是找麻烦总是添乱吧、你看比如说 When I was 8 当我八岁的时候 And I wouldn't let her have my Judy Jetson thermos、 啊、我 wouldn't 我怎么样啊、 对 我不愿意 对, 对 让她拥有我的那个 Judy Jetson Thermos 是不是这个牌子的、 Judy Jetson 是一个动画片当时大家以前小时候喜欢看的然后就是它肯定就是有一个 Thermos 上面有这个它的这个 图案的、 就是、图案在上面对、啊、就小孩子都喜欢嘛、 啊、这个 Thermos 是 热水瓶热水壶了 对 热水壶、 热水壶哈 对、 啊、我不让他玩我的那个 So she threw it under the bus 你看看他怎么样了他就把它呀、丢在了公车下 对那应该就是被压坏了。 哦哦， 对 ，she threw it under the bus， 有点坏哈。 嗯哼， 就是自己得不到的，别人呢也休想得到。 Evil，yeah。然后 ，and then， oh， and then there was Randy Brown。 哦，对了，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 Randy Brown 了。这是什么呢 ？Who was like， 不知道怎么说，他就 who was， 然后来了一个 like， 就是在想。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好，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说，哎，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 Have you ever had 什么样的经历呢？就是 a boyfriend who 是你的男朋友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但是呢，又是你的 闺蜜闺不知道，就是最好的 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说身兼好友一职 对。就是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其实也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啊、他就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然后这个时候 Monica 跟 Rachel 他们就说 No 他们异口同声的说 No 对然后也可以听到笑声因为就是他们的这个表情你要看他们的演技他们这个表情就是啊，真羡慕能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其实谁都要对吧要你的对象也是你的 best friend 可是一般不是 好那今天老师又给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长句做连读、啊、 对对我觉得我们应该练一个长的、 啊、这句子好吗、 okay? 我觉得不错啊就是我们会问哎，你曾经有没有过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东西对吧所以这个还挺常见的这个说法就是 have you ever 哎，这是个好句型但这个句子生活中说出来就辣丑狠了、 也许对可是反正你也是问别人嘛就是你看他们怎么回答 说的好像自己有似的 对 啊，来看有什么连读的技巧 OK 首先我们 have 跟 you 要连发 have you 然后我们这里的 you 不能省 OK 一定要发出来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view 的音了 have you ever had a had 跟 a 要连读 had aHave you ever had a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Boyfriend 结尾的的呢我们最好省略 Boyfriend 尽量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跟 your 要连读 Like your OK 然后 your 我们可以弱读成一个 your 就够了不用动嘴唇了就发一个 yourLike here,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这里 best 的特要省略 ，friend 的的也得省略。Best friend.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还好哈， 还行，长一点而已、可是就是没那么多奇奇怪怪的， 是没那么多。Have you ever done something？ Have you, 对 ，Have you ever done something？ 就是有没有曾经做过某事啊？ 对，或者拥有过某事都行、 拥有过什么东西？ 那什么东西？对， 呀，是吧？也行哈。好，就这句话了。然后两人就异口同声的说：“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过。” 对。然后 Phoebe 就说 ：“Well, but that's what he was for me。” 哎。这句话怎么讲？ 这就是 Randy Brown 前面说的这个人，他就问了大家：“你有没有一个有没有过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也是你最好的朋友？”大家说没有。他说：“可是他就是那个 对于我来说 那样的情况的人、 嗯、对 but that's 就是 that 刚刚说的那句话 一大串 that's what he was 他就是刚刚那一大串的那一句话、 哦、就他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 对 that's what he was for me 好那你知道我姐是怎么做的吗 and she you know kind of stole him away 嘿他把他偷走了 把他抢走了 and then broke his heart 然后呢还伤了对方的心 And then he wouldn't even talk to me anymore. 然后那个人吧，反而还不跟我说话了。 Because he said,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anything. 因为他不想周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 任何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那些啊像我俩其中一个的那种东西 对 他就再也不想周围见到这种东西了 就是不想要见到因为一见到就被提醒然后就 伤心了 对 所以菲比就挺亏的、 yeah. 他姐把他的男朋友抢走了 对啊 然后呢还跟对方分手了 然后这最后连他都没法 再见到了 对 你说是不是他姐 对啊就是个无敌破坏王嘛 无敌破坏王 对、啊、无敌破坏王 就专门是给人添乱的 对啊 找麻烦的 嗯嗯 所以说菲比很不待见他姐哈 嗯 然后老师又给我们安排了今日的安排又哎呦又是一个 长句 又来了、 嗯、 那看这个长句有什么机关吧 好这个还行就是 he didn't 这里特的音呢我们省略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around 这里的的我们要省略 OK 然后这很常见的一个 句子的开头就是 to 的句型就是 want to be around 谁 OK、就是中文我们经常说陪你啊怎么这样然后很多的学生喜欢用 accompany OK 对然后这个字口语中没有人会用 OK 所以就是中文你想要说陪谁呢他喜欢陪谁你可以说 he likes to be around you 可以这么说可是真的没有人会说 accompany 这个字好像有个100年都没人这么用了、 哎、他喜欢陪你 他就喜欢待在你身边 he'd like to be around you he likes to be around you he wants to be around you 这么说很正常非常口语、 哎、 accompany 就可不行了、 哎 对、嗯、 这个 around 真的很形象、嗯、你想 around 就是在你身边周围嘛 对啊在你周围 时时刻刻都跟你在一起在你身边在你周围像空气一样 不就是陪你吗对吧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大家可以多练这个句型然后这个如果前面加一个否认呢就是他想要离你远一点了、 哦、他不想被你陪 对他是不想要陪你他不想要离你近这不就是想要保持距离吗离你远一点所以中文的这个离我远一点、我觉得也挺口语的我天天都会听到人说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英文可以 该不会是对你说的吧怎么能天天听到人说这种话呢 下雨天像上次过大街的时候看到一个姑娘没有雨伞然后我就想要给她打一下然后她就跑了什么话都没说 It was really awkward 这真的是你 嗯吓到别人了 真的吗 对啊 啊 对我骗你干嘛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啊认识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可是就觉得很可怜嘛就淋着雨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我就已经自己一个人然后雨伞那么大然后就稍微往他那边就是推了一下然后就被吓到了 姑娘你知道有多少人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等着想让 Henry 老师给撑把伞吗 Yeah man come on 给点面子 他竟然跑了大叫一声跑了 Yeah, I always do really awkward things in my normal life I don't know why 真的Henry老师真实的生活中还有这等奇事发生、 yeah. 奇实在是奇 我感觉如果有一个人跟着我拿着摄影机其实我们 一天可以就拍下来好几个小短片 叫 Weird Life 就是 Henry's Awkward Life Yeah 我们期待有这样的片子、啊、 嗯，可以 会有的所以是这种 around 就让老师想起了这样的一段经历、啊、 对、啊、 也教过同学们说这个词的意思呢它就是陪 嗯 啊 be around 嗯 好读音没有什么奇怪哈 对这里就还挺好的就是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OK around 结尾的省略后面呢 anything that 的特省略 looked 这里科和特都省略所以 that looked 就变成 that look that look, okay, 两个都需要干脆的停顿 that look like either one of us, 后面 one of us 要连读 one of us, one of us, okay, 所以这句话比较长可是其实它里面的这些变化也没那么多还算比较清楚的 好、我们来读一下啊、 okay. 分段读读吧 好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Either one of us Either one of us Either one of us 对就是这么说的 连起来呢、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好、就是这句话 对 你看我们直播间的同学们说了何止是跑啊简直都是飞扑过去哎呀所以说呀有人心目中的宝啊就有些人他就是不珍惜呀、 对啊就是别人的怎么说啊怎么形容啊 其实你这个场景有点像跟踪狂那种 反正他那个反应就是让我感觉我 I'm a bad person 他其实也看你样子也不像一个坏人吧 其实他就是他因为我是这其实也不应该这样就是 吓到别人了 对因为他我是 我就只能说英文了 She didn't see me because I came out of the side of her vision You know so that's why like she got scared I guess、 就是因为你从他视野的盲区出现的 对 他没看见你 对然后这样应该对谁都被吓到 我想问一个问题这姑娘是不是挺漂亮的 我其实也没看见因为我只能看到她后面所以就是一个正常的因为我是从后面看到他在淋雨然后就 是那天雨下得很大 就突然间对 下 了大雨对就几个月前的事儿、 但这一点吧我觉得就是说 Henry 老师平时生活中他是一个很暖男的个性就是他很会照顾别人尤其是在这公众场合吧他很有绅士风度就是 gentleman、真正的是 gentleman、所以这个行为咱们不开玩笑的说这是一个很 nice 很友好的行为 Yeah. 这个很友好行为就是不小心就吓到别人了 Yeah, it's pretty funn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就过了几个月后 再想起来还是挺有趣的 挺搞笑的 对之前嘛就夏天的时候下大雨 Yeah, 这个很正常哈 Yeah, 当时心里还在想 This is how love stories begin 哟心里还想着哟你看你心里还想着有艳遇艳遇都发生了你是打算把这个伞就给人家姑娘了吗如果她接了 没有就直接 就打打伞而已 对然后就等红绿灯嘛过到另一边的时候往这边走你也许往那边走然后就只能这样了 我觉得你心目中灵魂里有一些浪漫的种子 然后 you know 宇宙现实的宇宙中其实就发现生活不是一部电影 就这么残酷 对啊 生活就而且是这么相反的方向尖叫一声跑掉了 yeah yeah 看不出来 好尴尬、 我们的老师这么严谨的老师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有浪漫因子 bling bling Yeah. And then the universe says no. 宇宙不成全你，没办法。放心吧，以后会有姑娘给你撑伞的。 Man, okay, good. 因为啊， Better. 你对别人付出了好心，别人也会在危急的时候，没准啊，也能扶你一把。 Yeah. There needs to be like some sort of like, you know, balance. 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这是一个很友好的事情 Yeah 真的、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绅士风度的体现 Hopefully I mean you know Like maybe one day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But I'm still waiting、 其实你心里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我们就不表扬了、就不表扬了静观事态发展吧、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台词了、 那这里 Rachel 就很伤心然后就说了一句 Phoebs Right. 也替他感觉到有点哈难过、 我们经常就是会就安慰别人的时候就会说一下他们名字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这样 没有啊 好像没有呢对 会说 不一样对 唉亨利 对就感觉就是一种失望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啊亨利 唉 就是 亨利啊 可是英文是啊 Henry 然后就是、 oh, Henry， 然后这就是一个比较可怜 可怜啊可惜啊 不一样的， 我们都是亨利啊 亨利 啊活该啊 对啊对啊，谁让你吓到别人Phoebe 就说 I mean I know Joey is not my boyfriend or my thermos or anythingBut, 哦、他在解释哈、嗯、他说我也知道啦 Joey 呢也不是我的男朋友、 嗯、 是吧、 嗯嗯、 也不是我的热水壶 对可是 就是那些被 Ursula 摧毁过的东西 对然后 Chandler 就安慰他嘛你看 Chandler 就是这个时候还没那么讽刺别人对吧他就说 You're not gonna lose him 你也不会失去他的呀 不会失去他的 不会 You're not gonna lose him You're not gonna lose him 你也不会失去他的 对然后 Monica 就说了一句 Hun, you gotta talk to Joey 这个 Hun 是什么 就是 Honey 的意思、哦、亲爱的 哟，连亲爱的都能减少成哦，没明白了 Hun, 汉语当中也是这样的 是吗 亲 哦，亲哦，对啊一样的对 Honey 就 Hun 中文亲爱的就亲 亲 亲嗯，对啊然后说 You gotta talk to Joey 好这句话生活里用的可多了、 嗯、 我们学以前学过了 gotta do something 啊 got to、 嗯 或者是 gotta do 你得你必须得 gotta do something、嗯、就是你得做某事儿、 嗯、 而这个发音以前我们也学过、 嗯 啊、今天再来学一遍 对所以这里我们的 you gotta got to 我们就发 gotta OK you gotta 就浊化了这个 t 的音然后 to 我们就、弱读为的 OK you gotta talk 的 k 省略 talk to Joey 这里 to 我们就弱读为 t所以就很多的弱读很多的浊化很多的连读 You gotta talk to You gotta talk to You gotta talk to 后面 Joey 就、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 You gotta、 嗯、 You gotta 读得本熟、 嗯、对 You gotta You gotta do something 很溜的这种 对你得怎么样 You gotta You gotta talk to Joey Joey You gotta talk to Joey You gotta talk to Joey、 嗯、 Joey 然后 Phoebe 就 Yeah OK 好吧好吧、嗯、好吧 然后 Ross 就说 No come on He doesn't know this stuff If he knew how you felt 然后就说 怎么样、嗯啊、这哎呀拜托 Come on、 嗯、He doesn't know this 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全然不知 对啊 你和你姐姐的恩怨他哪知道 对 啊, 些啊 If he knew how you felt 如果他了解你的感受的话、 嗯、 那没准他可能有别的想法了 对 是不是 对对、 啊、这一段呢主要就是他吐槽他姐姐 对 他姐后来吧也出镜了哈。 嗯，对，然后他还跟他姐一起就是聊过，然后什么这样的。 他姐都是那种爱搭理不搭理的。 对， 真的有你谁呀、啊？ 对， 哦 ，Phoebe 啊来了。 他表情总是看到别人就是哦，可以啊，也可以，不可以，也可以不要有，就 无所谓的表情， 就冷，就 很冷， 特别 高 冷 的那种。 对，而 Phoebe 就特别暖， 对 吧？对嗯，所以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 截然不同所以 Phoebe 的很烦他姐 对 他姐吧也很烦他 对 俩人都是互相看不上 对 they're opposites 看不惯也看不上、嗯、天生的就是一对冤家、 嗯、 好、 yeah.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段落了哈、 嗯、 我们请 Henry 老师来做一下连读示范 好的我们第一句是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第二句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第三句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He didn't wanna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最后一句 You gotta talk to Joey You gotta talk to Joey 同学们建议大家就是所有的句子你都要进行练习、 嗯、 因为老师讲了技术要点了但是下一次你交哪个作业呢、 嗯、 你看你哪句练得最好你来交你觉得最没有问题、 yeah. 最自信的你交上来、嗯、老师给你点评、 嗯、 好 对 来再听一遍情景回来就检查上周作业了 OK Phoebs can I ask So he's going out with her. I mean,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Yeah. Look, I mean, I'm not saying she's like evil or anything. She just, you know, she's always breaking my stuff. When I was 8 and I wouldn't let her have my Judy Jetson thermos, so she threw it under the bus. And then there's Randy Brown, who's like,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No. No. Well, but that's what he was for me. And she, you know, kind of stole him away and then broke his heart. And then he wouldn't even talk to me anymore. Because he said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I mean, I know Joey is not my boyfriend or my thermos, you know, or anything, but... You're not going to lose him. You got to talk to Joey. Yeah. No, come on. He doesn't know this stuff. He knew how you felt. No, but he's...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段落了。好，来，同学们，我们一起检查上周的作业了。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对吧？ 哎，都是短句子。 对 ，loosen the rope。 哎，解开浴袍。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哎，我们要一次过。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你在干嘛 ？But if you have to ask， 啊，如果你非要问的话，第一位啊，新同学 Elin。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OK，like 别发成 luck。OK， 拉一双元音。 斑斓猫。 But if you have to ask. But if you have to ask, 重音应该是 have, okay? 静思 Loosen the rope. Loosen, 别发成 den, okay? 是一个 z 的音你得摩擦。 还有 robe,、 robe, 不是 rob. 对这个也是。 还是 R 音没有读对了。 对。 Brian 一百。 We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Like to, 别发成 t, okay? 你的嗓子得震动一个 t,Okay. 星空 But if you have to ask Ask 的科的音你发成了一个特了 Okay, ask 不是 asked 第一张雪莱 Losing the robe Losing the 这里 zen n 的音要咬舌尖 Losing, okay 先把这一句读好哈、Losing the 对 robe Robe 程喜君 Losing the robe Okay, loo不对，是 liu, OK, 开头嘴不嘴唇要放松 l 再嘟嘴 liu。 好的 ，sun losing the rope。 OK, 撸也是一个撸的问题 ，OK, 它是一个滑动 liu, 别发成撸 ，OK, 别先嘟嘴再发音。 你看，没想到这句话还把大家难住了。 Yeah, it's difficult. Liu 也不是撸， 对，不是撸。 Robe robe 也不是 rob rob， 也不是 rob 哈。Echo.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Okay, 也是一个 this in, in 的音你没有顶舌尖 Okay, 你发的 in, in 是一个前鼻音 小平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ller, 你发成 hell are Okay, 所以你就顿了而且发了一个比较官方的发音、这样别人可能听的时候会觉得你说的特别清楚在骂他然后就感觉有一点就还挺可爱的 就有点像刚才那个配音的感觉 对有一点夸张、 有点夸张所以你还是要、模仿老师给你的这个连读的录音要 多模仿尤其连读的地方刘辉 We light Gary's one take Light 你发成了 light OK 所以 light 就变成光了 OK、光线的光所以这个就要发 t OK light light、 好的杨丹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what the 这个 z 的音你发的好像是的 ，what the，OK，、okay, 所以是 what the 它是个摩擦音。OK，S、 okay. S 邵陈伟 ，We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也是 like 结尾的干脆的停顿要注意，然后 t 也要稍微注意，你现在发的 t，OK，、okay, 所以就变成 light。 Shirley，We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Get this， 你没有咬舌尖 get。然后就发生 get this OK 这个就不对是咬舌尖 get this 小毛毛 Losing the rub、 Rub OK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双元音我们需要 row 也要嘟嘴 row 它是 o 对 o 不是 ra 对 rub 这嘴巴张开没有嘟嘴唇就不行 音就不对了哈好 T flower We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不错Take 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OK 是 take，OK、okay, 要停的干脆。 哎，他读了一个 one take。 Take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停。 哎，稍许拖沓了哈，平凡之路。 We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OK to 你发的特别官方 ，to 应该是 t 放松，用一个弱度比较好。 豆豆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再来一次这个， 好，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ay, what the?首先你第一个音节就说了好像是中文的我。What the hell? 所以这个是就要注意是一个啊不是我的音。然后要咬舌尖。What the, OK? 然后不要有这个中文的声调的这个我那个刚刚就是一个三声的一个声调的感觉。嗯。 康康。 But if you have to ask. 这个不错可是你的 but 结尾呢没有顶舌尖。你说的是 but.的这个音感觉是用那个喉音停顿 不要养这个习惯这不好、okay、 好的梦露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OK 注意你的这个 What the hell 不要 What the hell 你要注意重音 OK 是 What the hell 哒哒哒 OK 嘻嘻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Doing 这个 do 要注意别发成 do, do OK 开头嘴唇要放松再撅起来 do Audrey,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 这个 what the hell are, 这慢一点来。首先你现在有一点打结了舌头。然后这个开头的 what the, 你要注意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嗯小小。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OK, we'd like to, 这个 t 的音要放松。你现在发的好像是一个 to, OK? Maggie,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Listen 的这个 in 的音节完全给 do 了 OK 所以你要注意 s 后面要顶舌尖不要用前鼻音 sin sin 这样不然就听不见了 再来另外一位 Maggie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这个 heller 别发成 lar OK 你还在发一个 r 应该是 r OK 好睡莲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 这个 what 的这个 a 的音别发成 what这样这是一个中式的窝 OK 是哇嘴巴直接张开就 OK 了 Joe 周旺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ll 的这个 H 的音不要用中式的 H 的这个音 OK H 的这个音就太重了英文的 H 只是一个叹气的声音 Hell 轻轻的 对、 啊、不震动声带的 没有摩擦音这个 H 的这一段不要 OK 天蓝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Like 的双元音你发成了 Look OK, 这太钝了太短了没有滑动应该是拉一 OK 续 What the hell are doing? Hell are ya 这个 ya 的音节完全丢了 OK 那这样对方就听不懂了、OK 蕾蕾 Loosen the rope OK Lu 你现在嘴唇是半撅的一个 状态你应该开头是放松后面嘟起来 Lu 多肉飞 Losing the rope. OK, losing, 这个 zing 你没有发 n, OK, 你就用 zing 了 ,OK, 然后你的 lu 也别发 lu, OK, 要开头嘴唇放松。 Hannah,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 doing, 这个你发成 doing, OK, 你的 what 的音发得太刻意太重了放松 doing. Lisa, losing,The rope. OK, 你的 zen 发的跟我标的不一样 OK, 你就在发 losing OK, 没有用我们的这个实际发音 OK, 所以这个要还是按照我的那个方式你要练这些技巧 OK 潮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你的 what 结尾要咬舌尖然后这样你的 the 的音就不会发错你现在没有咬舌尖然后你的 z 就发成 z 了 What the...这样对方就听不懂应该是 what the 要咬舌尖 TH 音对 Nicole if you have to ask have to 的这个没发出来你发成 have to OK 这不应该是轻音应该嗓子震动的 have to Cynthia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ll 你的嘴巴要张开你发成 healer he 的音一二三的 e 跟 air 差别很大 OK、所以不能 heal 嘴巴要张开 风采无限的一只猫 We'd like to get this one take OK 你的干脆的停顿确实停得干脆可是你是靠肚子停而不是靠你舌头的动作 We 的这样呢你会累死的 OK 你一定要你最好是用舌头把肚子的这个就是除非你练了一辈子的气功肯定会肚子累 OK 所以你用舌头 We 顶上去就得了、 老师的意见好别致呀、天一生水哎呦这名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 没有用任何连读 OK, 哎呀 不要太刻意的每一个字念出来 OK, 要用我们的这个连读的方式、OK Brugas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不错可是你的 ya 的音要注意不要不知不觉导致儿化音 Hell are ya, ya 别发成 yer OK 克里斯 Brian I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Okay, I'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不错，可是现在有一点这个一字一顿，所以你要练习你的气流要一致的送出来。Okay, Lily, 放松。 Lily, 北京。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 不错，你的开头 doing 的这段呢，就是可以嘴唇再放松一点，的是一个的开头。 好吧，那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儿吧。 耶、 yeah. ！所以说，你看那个 losing the robe 挺难的，三个字而已、 不要小瞧它的这个句子简单， 可是里面有很多问题，很容易发错、 是吧？你看第一句话当中 losing the robe、 yeah. losing the robe， 那第二句话当中呢、 we'd like to get this， 这个 get this 一定要咬舌尖， 咬舌尖， 不咬舌尖就会发错。 同学们说，老师那个 this 能不能省啊？ 不行， 不能省。 对 ，get this， one take、要有干脆的停顿。 对，不是 take，、 不要那么慢悠悠的佛系了、好，第三句呢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这个 hell are you？这个这段大家要注意到它的弱读那么多，让你发得更简单、非得发得官方的音的时候呢，就不太适合。 好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哈。 好， 大家好好下来消化吸收啊、微信公众号也为大家推送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好，感谢汉诺老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 下次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 今天非常的深沉啊。 对对对，老朋友吗？ 是老朋友，是这个意思。 是。 我觉得深沉呢也是很符合深秋的一个氛围啊。 没错， 现在这个深秋真的到了。我刚刚还发了条微博说，这个又到了这个外面特别冷，地铁里特别热的这个季节。 是特别尴尬的一个。 对对对啊，其实越来越离冬天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您要抓紧时间去欣赏这个秋色才好。 没错。 当然冬天有另外的一番魅力啊，不过呢在韩国的话，我觉得秋天应该是最迷人的一个季节吧。 对，最迷人的一个季节。 当然很多人在韩国秋天一定会选择的一个地方就是刚提到的大山啊。丽华喜欢爬山吗？ 我其实是喜欢的，我是不拒绝的，但我不是说非得定期要一定要去那种，就是如果说是家人要去的，我会不拒绝。对， 其实爬山的话呢，给人的感觉，它可能会分几种情况吧。一种就是那种很平坦的山，可以像散步一样就可以了。另外一种爬山就是比较专业级别的， 陡峭， 有点这个登山家的感觉啊。它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这个装备啊，或者是技术等等。那丽华是哪一种呢？ 我是喜欢，当然是喜欢比较平稳的。但如果说是你身体状态比较好的话，有一点这个陡峭还是蛮不错的。对，可能分当时的情况吧。 就是可以去爬那种比较险的山是吗？看来真的是爬山爱好者啊。 因为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道峰山，我也去过一两次。 真的吗？ 对。 道峰山其实挺险的，我觉得。 没错，很险。对。 对。那其实有人爬上山顶的话呢，就会，尤其在韩国啊，他会喊一个呀吼。 对。然后说出一些自己的愿望啊什么的那种。 你喊过吗？ 我没有，我从来没喊过。 那如果现在我们就在道峰山顶，你会喊什么呢？ 可能是成功让我减肥啊，甩肉啊这种。对对对，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 也行啊。那我就喊一个，让我们的收听 哦 率飙升吧。 啊，这个很好。我没有想到， 说的有点怯的感觉啊。这是我美好的愿望，希望各位听众帮助我们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哈。 没错。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这个道峰山，对吧？道峰山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吧。 没错，没错。 那今天我们要这个去看的是哪里呢？ 这个道峰山是位于京畿道的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山峰，而且它这个山上的一些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的，而且我们爬到这个道峰山的山顶呢，就会看到这个山下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它是位于京畿道义政府市。对， 那京畿道的义政府市呢，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了。 没错。 那提到这个山的话呢，很多人都会第一个感觉就是要问一问，你这山多高啊？ 没错。 它的海拔有多少呢？ 它这个原道峰山的海拔是 739.5 米左右。那它是位于京畿道义政府市和扬州市还有首尔的道峰区。 对， 这三个区域它是就是 在这三个区域交界的地方。 对，交界的一个地方。然后山整体是由五座这个山峰，五座大山峰组成的。所以它这个山的这个陡峭度还有各种那种山形还有各种一些可以去攀岩的这个山路是非常非常多样的。而且喜欢攀岩的人是非常非常喜欢来这个道峰山。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海拔不是很高哈，700多米。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山势还是有比较险峻的这个区域，所以专门喜欢登山的人还是喜欢来这里的。特别是韩国非常有名的这个攀岩的一个专家，就是严洪吉先生。对，他是从3岁开始就爬这个道峰山的。 我为他3岁的时候应该不是自己想爬。 是，有这个可能性。 可能是他的爸爸呀，带着他一起爬的。因为在韩国好像很多大叔啊都很喜欢爬山。 对。 而且呢这个也有很多的像所谓的同阿里，就是像社团一样的。 对。 这个社团呢不光是年轻人，很多的这个大叔或者是阿姨也都会一起参加去爬山。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对，韩国人真的很喜欢爬山，我觉得。 对对对。那如果您是这个登山家的这个级别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来到这个道峰山来试一试哈。 没错。 一般人来这里不会觉得很危险吧？ 不会觉得很危险，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登山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在韩国一般这个比较有名的山啊，